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，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，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。佛说《阿弥陀经》，如是我闻：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僧1250人区，皆是大阿罗汉。众所知悉，长老舍利弗、摩诃目犍连、摩诃迦摄、摩诃迦旃延、摩诃俱伽那、离婆多、周利盘陀伽、难陀、阿难陀、罗侯罗、娇梵波提、奔陀罗婆罗多、迦楼陀儿、摩诃劫宾那、薄拘罗、阿耨留陀、如是等诸大弟子，并诸菩萨摩诃萨、文殊师利法王子、阿逸多菩萨、乾陀诃提菩萨、常精进菩萨，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及悉提桓因等无量诸天大众区，以是佛告长老舍利弗：从事西方过100,000,000,000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。舍利弗，彼土何故名为极乐？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土七重难巡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皆是四宝周接围绕，是故彼国名为极乐。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土有七宝池、八功德水充满其中，池底纯以金沙布地，四边皆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，上有楼阁，亦以金银琉璃玻璃车渠赤珠马瑙而掩饰之。池中莲花大如车轮，青色青光、黄色黄光、赤色赤光、白色白光，微妙香结。舍利弗，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又舍利弗，彼佛国土常作天恶，黄金为地，昼夜六时如天万陀罗花，其土众生常以清淡，各以衣革成众妙花，供养他方100,000,000佛，即以食时还到本国，饭食经行。舍利弗，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复次，舍利弗，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，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嘉陵频伽共鸣之鸟，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，其音演唱五根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正道分、如是等法，祈祷众生闻是音耳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舍利弗，如物为此了，实是罪报所生。所以者何？彼佛国土无三恶道。舍利弗，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实？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。舍利弗，彼佛国土微风吹动，珠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，譬如百千种乐同时驱作，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。舍利弗，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舍利弗，于语意云何？

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佛，上方世界有梵音佛、宿王佛、香上佛、香光佛、大严坚佛、杂色宝华严身佛、娑罗树王佛、宝华德佛、见一切义佛、如须弥山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场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言，如等众生当信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佛，于语意云何？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？舍利佛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是经受持者，及闻诸佛名者，是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舍利佛，如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。舍利佛，若有人已发愿、今发愿、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，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彼国土若已生、若今生、若当生。是故舍利佛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信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舍利佛，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，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，而作是言。释迦牟尼佛，能为甚难稀有之事，能于娑婆国土、五族恶世、劫族、见族、烦恼族、众生族、命族中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舍利佛，当知我于五族恶世行此难事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，是为甚难。佛说此经已，舍利佛，及诸比丘、一切世间天人、阿修罗等，闻佛所说，欢喜信受，作礼而去。佛说《阿弥陀经》，拔一切业障根本，得生净土多罗尼。南无阿弥陀佛耶，多他遮陀耶，多提耶他阿弥利多婆毗，阿弥利多悉耽婆毗，阿弥利多毗迦难帝，阿弥利多毗迦难多，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帝沙婆诃。南无阿弥陀佛耶，多他遮陀耶，多提耶他阿弥利多婆毗，阿弥利多悉耽婆毗，阿弥利多毗迦难帝，阿弥利多毗迦难多，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帝沙婆诃。南无阿弥陀佛耶，多他遮陀耶，多提耶他阿弥利多婆毗，阿弥利多悉耽婆毗，阿弥利多毗迦难帝，阿弥利多毗迦难多，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帝沙婆诃。